多比亚传第七章。当他们进入厄克巴塔那时，多比亚对天使说：阿扎里亚兄，请领我一直到我们的同胞拉古尔那里去。天使便领他到了拉古尔的家，他们看见他正坐在庭院门口，便先向他请安。他对他们说：兄弟，欢迎欢迎，祝你们安好。随后领他们进了自己的家。拉古尔对妻子厄德纳说：这个少年人多么相似我的兄弟托比特啊。厄德纳于是问他们说：兄弟，你们是哪里的？他们回答说：我们是被掳到尼尼微的纳斐塔里的后裔。我们是被掳到尼尼微的纳斐塔里的后裔。他又问说：你们认识我们的兄弟托比特吗？他们回答说：我们认识。他又问说：他好吗？他们回答说：他好，还活着。多比亚说：他是我的父亲。拉古尔便跳起来口亲他，哭着对他说：孩子，正直良善的父亲的儿子，愿你获得祝福。但当他听说托比特已双目失明，便很难过说：啊，一个正直好施的人成了一个瞎子，多么可怜啊。于是他抱着他亲人多比亚的脖子哭起来了。他的妻子厄德纳和他们的女儿萨拉也都哭了。随后杀了羊群里的一只公羊，亲热地款待他们。沐浴洁身以后，当入席用饭时，多比亚对拉法尔说：阿扎里亚兄，请你向拉古尔请求，把我的妹妹萨拉许配给我。拉古尔听了这话，便对少年人说：今晚你吃喝快乐吧，亲家，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人有权利娶我的女儿萨拉。同样，除你以外我也没有权利把她嫁给别人，因为你是我的至亲。但是孩子，我必须把真情告诉你，我已把她嫁过我们同胞中七个人，但是他们都在当夜正接近他时死去了。但是孩子，现今你吃喝吧，上主必要在你们中行事。多比亚说：若你不决定我的事，我在这里也不吃也不喝。拉古尔对他说：好，我决定按照梅瑟书上所规定的，把她嫁与你。她嫁与你也是上天命定的。所以你娶你的妹妹吧，从今以后你是她的哥哥，她是你的妹妹，从今天起她永远归于你。孩子，盼望天上的大主今夜赐予你们幸福，在你们身上施行仁慈与平安。接着拉古尔叫了自己的女儿萨拉来，她来到她跟前，她便握着她的手递给多比亚说：按照梅瑟书上的法律与规定，你娶她为妻吧，她已归你所有，你领他平安到你父亲那里去，天上的大主必使你们平安顺遂。于是又叫萨拉的母亲拿出书卷来写了婚书，并写下他们怎么 并写下他们怎么按照梅瑟法律的规定把她嫁给他为妻，并盖了印。此后他们便开始吃喝。拉古尔唤自己的妻子厄德纳说，妹妹，请你准备另一个房间，请你准备另一个房间，领他进去吧。他便照所吩咐的到房里去准备席榻，然后领他进去。这时他竟为他的女儿痛哭起来，随后擦干眼泪向她说，女儿，你放心，愿天上的大主使你变喜，使你变忧为喜。愿天上的大主使你变忧为喜，女儿，你放心吧。他遂出去了。